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190集。圣诞期间，尤梦出的只是一些小活动，作为国府，一般是过年的时候热闹，二人对圣诞活动都没什么兴趣，便原地下线，上床靠在一起看电影。等到看完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方景行挑平安夜来，自然是不打算走。他这次虽然也申请了床位，但不想过去睡，他想住在江晨这里。江晨看了看他，没有拒绝。方景行嘴里那句我什么都不做的保证顿时咽了回去，换了一句，不怕我对你做什么？江晨很淡定，方景行向来体贴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不可能过节。 你不会？ 不会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方景行笑出声，把人拉过来抱住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江晨看着他眼底的笑意，不知为何也有点想笑。方景行呼吸一顿，没等再问，就听见江晨用拟真菜的语气说道， 就是你不行的意思。 下一秒方队抱着他就按床上了。不过确实如江晨所想，方景行不可能把第一次搞得这么仓促，因此两个人闹了一阵，在彻底走火前就分开了。夜沉得很深，二人靠在一起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江晨睁眼的时候，方景行已经醒了。外面下雪了。江晨一睁，起床看了一下。方景行从身后抱住他，陪他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江晨打开窗户，接了一片雪。从年初苏醒到现在，时间似乎一晃就过去了。今年过年比往年早，一月底就是新年。十号做手术把病治好，躺到一月中旬，终于被放了出来。冰冻小组整理完数据，开始写剩下的报告。两位组长这段时间经常出去开会，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。直到临近春节，他们这才来找江晨，告诉他可以回家了。 还用回来吗？ 过年期间不出问题，你就不用回来。 什么时候公开项目？ 得过完年了，你先回家吧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： 哦，最好先别外出，真要出去，你自己注意点。 江晨点点头，通知了家人和方景行，便去和两位病友道别。十号正在看海贼王，听说他要走顿时不舍。他的身体还没好利索，加之痊愈后得做一次细致的检查，这个年注定要在研究院过。好在七号也会留下，他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。他说道， 我已经让人买设备了，他们说我每天能玩四个小时，我买好了就去找你。 行。 他陪着两位舍友聊完，愉悦地回房收拾东西。第二天一早刚吃完饭，房门就被敲响了。他上前开门，对上了一束热情的鲜花。方景行笑得格外好看。 宝贝儿，恭喜出院。 方景行不是自己来的，江康乐今天有个学术会脱不开身，来的是江辉、江诗兰外加谢成岩和方景行。江辉自然认识大外甥的发小，此刻听着那句不加掩饰的宝贝儿，压低声音询问大外甥， 他俩真在谈恋爱？ 不然呢？ 那你以后岂不是要喊你发小舅妈？ 你一定要说出这个残酷的事实吗？ 江辉见他一脸的悲愤，笑着揉了把头。谢成岩急忙拍开他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。这大舅身为三甲医院的院长，一点都不稳重，嫌弃。二人说话的功夫，江晨也看见了大外甥，抱着花对他招招手，带着他们进了门。他带回家的东西不多，一个袋子就能装完，剩下那些可以等彻底不回来了再收拾，此外就只剩五只鸭了。 就这么点东西？ 所以我都说了不用来了。 江辉笑了笑没回嘴。他们当初是做好生离死别的准备，亲自把弟弟送进来的，如今弟弟出院，他们想亲自再把人接回去。他让弟弟最后检查一遍物品，跟着他下楼捉鸭。看着嘎嘎嘎讨饭吃的五只鸭问道， 这些打算怎么处理？烤了？ 不烤了，养着。 他看向大外甥， 给你两只。 谢成岩正在给他们撕菜叶，觉得挺稀罕，闻言思考几秒放弃。 太忙了，没空养，我想他们了就去外公家看他们。 江晨点头，等着五只鸭吃完饭，把他们抓进了方景行带来的笼子里。冰冻小组和七号都下了楼，前者围着他一通的嘱咐，亦步亦趋地把人送到停车场，目送他上了车。两辆车一前一后驶离研究院，失去了踪影。冰冻实验第一位苏醒的志愿者终于回家了。小组成员回想着一年的相处画面，眼眶都红了。陈组长也是感慨万千，伸手想搭一下塑料同窗的肩，秦组长却早有准备，冷酷无情地后退半步，扭头就走。陈组长痛心疾首， 江晨当初多赢他点钱就好了。 被惦记的人这时正在方景行的副驾驶席上坐着，看着身边的人开车。 看前面别看我，再看我调成自动驾驶了。 后面的谢成岩顿时干咳一声，提醒他们他的存在，免得事情往外省不宜的方向上发展。江晨很淡定， 自动驾驶和自己开有什么区别？ 自动的速度慢，我切换一下你看看。 行。 方景行便设定江家的地址为目的地，切换了模式，侧着身陪他聊天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 如果你们这个项目上半年能顺利公开，你可以赶上秋季赛，据说可能是最后一届键盘模式的比赛，打吗？ 江晨微微一怔，他第一次拿冠军就是在秋季赛上。谢成岩也想到了这一点。 我记得游梦第一赛季也是秋季赛啊。 打。 谢成岩听得激动，要是小舅舅又能拿一个冠军，那游梦联盟键盘模式第一赛季和最后一赛季的冠军就都是他的。横跨30多年，始于陈辉兰乐，终于陈辉兰乐，这件事稍微想一想就让人热血沸腾。 打打打，我现场看。 祝陈神拿个冠军。 尽量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